秦香莲自幼许配陈世美的大比之年，去求欢中状元招驸马，风回家转二老饿死在堂前，我带领儿女把他寻找，他不但不认，反不脸翻，连夜骂我们母子赶你上门母子不好为难。

总是南征北战，沙滩会你德国血染征蓝，恨奸贼心不死，把那毒计献，害宗保要我后代相念，因此上我出三关，把虚实来看，举金刀哪怕那森严地雷层层防线，枪林箭雨耳边响，忽听得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关。

子桃花， 嘿，他怎么能没惹人爱恋呐？头戴着逍遥金顶，穿一件小道袍，似绣非绣银花朵，看他不像凡间的喜，好似仙童下凡尘。看到人看得我心神紊乱啊！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 走上天尊道长，我有话对你言。道长请了，道长请了，道长请了。我有件事儿想与您商量商量。把您的徒弟送给我吧。 啊？ 把您的徒弟送给我吧。 他又不是胭脂，不是粉，不是马鞭，不是灯，你要他做什么？ 什么呀？我就是要他。这个人， 你要他，我也要他呀。 你要他干什么呀？ 我要他烧香供佛，打柴扫院，公主，你要他做什么？ 我 啊， 我 啊， 我喜欢他。 公主，你这向来，莫非你爱上他了？ 不许你问。 哦，不许问问，我也要问。他若是不愿意呢？ 你还没问，怎么就知道他不愿意呢？ 不是的，他乃出家之人。 嗨，您呐，跟他去说，年纪轻轻的当道士有什么意思？跟我下山前去享受荣华富贵。 哎呀呀！像我一生受尽清贫，哪里去享荣华富贵呀？ 是啊， 公主，咱们可丑话说头了。他要是不愿意呀，我刮刮脸成吗？ 哎呦哎呦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 转身来叫一声小徒弟，有件事情对你提，银花公主她爱上了你哟，她要与你配夫妻，愿不愿意再与你？徒儿你休要错过这个好时机。 曾开眼照双眉，尊一声恩师听断地，我出家修道非容易，岂能够中途还死配夫妻？况且说拜天地，我入了洞房，你们到里去，剩下了我们二人呐、啊，说什么也来不及。不行啊，师父啊，出家人想荣华清规不许。那可了不得， 他言说出家不能把婚娶，玉皇爷降下罪一命。

深色的云星啊，看呀那马齿间像他的就要转灯塔，只有那恩林呐，天地天啊。